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痛清能有效降低尿酸，抑制肝细胞内黄嘌呤的产生，帮助肾脏把尿酸排出体外，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德国镜头拉卡的网络短片 The Hunt 讲述一位外国记者在1989年采访六四事件，向献给那些用他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的人致敬。镜头其实只是工具嚟嘅啫，值得敬佩的是用生命去为我哋贡献真相的人。咁呢个真相嚟到今时今日有冇得到大家嘅关注呢？真系会过去的啦。当天你与我怎样重视过，谁和谁坐连越快线去都吸压碎嘛。咁今时今日我哋关注紧啲乜嘢呢？都系镜头捕捉到嘅片段啦，用他们的眼睛令我们看见的人嗰啲咯，即系嗰条空压石石短片就吸引到我哋关注啦。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各位，逃犯条例呢就睇嚟呢都就嚟会通过㗎啦。咁我相信呢好多香港人都好关心嘅。咁其中呢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关心嘅其中一点呢，就係呢个逃犯条例会唔会将安心事件嘅其中一个逃犯王心颖呢缉拿归案，然后将佢转介返大陆嘅。嗱，呢啲咪香港人囉。我係强国新闻者 Bucky。 大陆嘅广电总局啊又有新搞作啦。港电总局日前就宣布重新开放国产和进口游戏的审批，但就新增了以下的事项。一，包括打斗游戏里面不可以出现任何颜色的液体。第二，尸体要尽快消失。三，不可以出现宗教迷信内容。四，不可以开放结婚系统。游戏名都不可以用英文或者通用词，一律都要用简体字。好简单啫。咁打鬥時候啊，就出現一啲固體啊，咪得咯。遊戲名全部用曬中文，屍體一秒之內氣化，全部角色都唔可以結婚，不過只係可以同居啫。嗱，難我哋唔到噶。我係強國生還者阿 Win。 好，歡迎翻嚟呢一節嘅強國生還者。哇，正喎、啊，真係你個令我諗起嗰啲溝片喎、啊，即係啲舞台劇咧，佢冇啲血漿咧，就搞笑咁就抌一嚿嚿嘅血紅，好似好豬紅咁樣咧，砰砰砰砰， 直接掉啲豬紅出嚟，唔可以結婚，不過可以同居同搞嘢。 所以我真係有時係唔明白，即係我諗嗰啲廣電局嗰啲又全程唔係攞嚟搞笑，但係佢哋咧好多時就係有啲好奇奇怪怪嘅 念頭啊， 條條框框嗰啲咧，令到你即係點啊咁啲 game 仲寫唔寫到落去㗎咁樣？你譬如話《倚天屠龍記》咁樣，咁可能全真七子你都可以歸入佢為一個宗教咁樣嘅喎，係咪先？咁好多樣嘢都會係即係觸犯咗呢個條例喎。 劇本咯，全真七子唔喺《倚天屠龍記》裏 邊。你知道講咩啦 ？OK， 好麻煩啊！講股又要博股， 講走呢個， 你講完講講股整走佢啱啊！真係 對唔住咯，對唔起住啊，大佬。 咁咧，今節咧，我哋講乜嘢咧，各位聽眾？今節咧，我決定啊，我慎重考慮過嘅， 係 講翻安心事件。我覺得我哋強國生患者嘅收聽率係需要提高，咁所以咧，我覺得係要講一講呢啲樣嘢。 但係會唔會水尾嚟㗎啦？ 仲有少少。 其實咧，我本嚟咧就即係對於呢個話題咧，我本來是拒絕的嘅，係啦。咁咧但係即係我哋都冇特登喺呢個事件出現嘅時候咁講。 係啦，但係咧，但係因為係由最有深度嘅白旗提出嘅，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我哋我都回應你，因為咧，我覺得咧，我哋。八旗兄咧，佢提出嗰個 angle 咧，其實係一個值得研究嘅課題嚟嘅。佢話點解啊？即係我哋香港人嗰係咪有啲咩問題咧？係即係咁關注嘅安心事件嗱。即使我有時即係好似喺度冷嘲熱諷緊其他人啦，咁但係自己係咪能夠勉強食花生咧？又冇可能喎。即係問我都覺得啊，係喎，呢啲花生即係我其實都唔忍心食，但係又好難唔食咁樣。 其實呢個安心事件咧，即係我本人咧，我就唔想講，許志安點樣處理啊， 邊個啱啊，邊個錯啊， 點樣處理啊？因為其實咧，好坦白講嘅， 關你屁事咩？ 又或者我真係唔識佢哋嘅。如果我真係識佢哋咧，我唔排除我喺節目度爆料。咁但係我真係唔識，我真係唔識，即係我唔識過。 係 啦，咁所以咧，咁依一節我即係反而咧，依個安心事件咧，我係咪冇睇咧？我話冇睇就呃你嘅啫，係冇可能啦。但係咧，我係咪真係？我好似我身邊啲朋友，我粉過我身邊啲朋友咧，佢會覺得好似個程度好似日本侵華咁嘅，即係我哋個心諗啊，你做咩咁嬲嘅咧嚇？呢個你好似安利契哥啊，即係我真係有咁嘅諗法嘅。有冇 Sammy 你契媽？ 其實用呢件事咧，嗱我哋就唔再多討論嘅，佢指向馬王生命做嘅乜嘢啦，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只不過可以充分反映到香港人啊，特別係香港人啊，即係唔係話強國人又好。或者是西方人又好，是香港人特別去關注一些其實不需要大家那麼關注的 東西。我有想過這個問題的，有兩樣東西我歸納到的。一呢就是首先這個是他們所謂好像子華神話齋什麼最後的童話樣的，很多人將那個即是將他是這個當好許志安鄭秀文呢是他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和白雪公主啊。咁你喺你嗰個童話故事入邊咧，白馬王子係同白雪公主佢哋係規行矩步噶嘛，冇理由啊！白雪公主會有三四五個男朋友啊咁樣嚇，咁所以佢一見到呢、這個佢心目中童話人物做出一啲唔係佢心目中童話人物所做嘅行為啊動作啊咁樣咧，佢覺得好接受唔到啦，所以佢係有個。即係嬲嘅情緒去投射俾阿許志安嘅， 即係或者呢個圖畫嘅泡沫咧，其實係爆破嘅，即係泡沫爆破嚟嘅。 但係佢哋好似冇認真去諗到，咦呢啲娛樂人物嘅存在咧，包括以前嘅阿撒嬌，其實佢哋都係活生生人嚟噶嘛，佢有佢嘅選擇去做佢任何佢可以應該可以做嘅事情，咁其實佢係冇需要為大家交代嘅。即使佢真係今日聽拋夫棄子，咁其實都真係即係佢哋幾個人之間嘅事嚟啫嘛。咁大家呢個情緒其實係即係唔應該關你去嬲事。 所以咧，我最印象深刻咧就係許志安開記者會咧，咁佢開記者會喊啦，好唔開心咁樣啦。咁佢話咧係好對唔住大家嘅。跟住我嗰陣即係心諗啊，其實佢做咩要對唔住我咧？關我咩事？我真係諗咗一陣啊，關我咩事？ 如果你買咗九月演唱會而去賠錢嘅時候，咁你去 佢都未開始賣啲飛啊？ 如果 係咯，咁跟住佢係對唔住個老婆啫，佢頂多對唔住馬國明馬明啫。跟住佢啊，做咩要對唔住我咧？咁大家應該包埋我啊！ 其實我哋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諗一諗，點解尤其是點解係香港人會？有一種咁深嘅代入感，哎，我就係馬明嘅，我就係鄭秀文嘅，點解會有一啲咁嘅咁歪曲、咁扭曲嘅？ 呢個就係第二個原因啦，就係、是、香港人真係怨氣重啊！咁咧有任何嘅 negative 嘅人物咧喺世界上出現咧，你去讚一個人係非常之困難，我相信喺香港。咁但係而家某一個人，譬如話我聽日 MJ 強姦咗個大肚婆咁樣咧，咁大家突然間即係就算幾唔識 MJ 人出嚟都好咧，佢都好容易可以投射到好多負面情緒落去呢個代罪羔羊罪魁禍首嗰度，咁所以就好容易凝聚到一個網絡嘅能力，所以你見到好多網絡欺凌就係咁解啦。 同埋我覺得咧，香港人有個習慣咧，係好中意企喺道德高地度咧，係指你下低。MJ 你強姦大肚婆就係唔啱，係啦，即係當然你強姦大肚婆呢件事表面上係唔啱，咁可能實際上原來嗰個大肚婆係老婆嚟嘅喎，係啦，即係咩？冇人就冇人諗嗰樣嘢， 冇人知入邊發生咩事，係 啦 係 啦， 但係好容易就乜都唔諗，我先鬧咗先，係啦，即係就代入咗啦。 其實有少少係類似，即係中國文字有一句説話形容呢句呢八個字：待人以嚴。待己而寬，即係對其他人，佢就會 好文采， 係不嬲嘅，好嚴格。但係對自己咧，即係同樣嘅行為啊，即係譬如我哋見到 MJ 亂咁抌垃圾，求其喺街抌垃圾，就覺得你要搞錯 MJ 條撲街，四圍抌垃圾。即係當然，如果 MJ 係一個名人啦，譬如係許志安，或者係一啲更加黃心穎咁樣，更加會拍埋片先，等大家公審呢條撲街喺度四圍抌垃圾。但係佢唔會記得自己尋日喺周圍吐痰啊、掟煙頭啊，或者做一啲更過分嘅嘢嘅，即係依個我會覺得係一個好扭曲嘅一個人性嚟嘅。 同埋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尤其是可能三十歲或以上嘅人，點解會話三十歲或以上嘅人咧？可能以前香港娛樂圈咧，即係實在太輝煌啦。咁其實好多香港人咧，即係包括其實我自己在內咧，其實咧都係會特別留意好多娛樂圈。嘅事情，又或者甚至將一啲娛樂圈嘅嘢，即將好多感情啊，即投放咗落一啲娛樂圈嘅事情上邊啊，咁咧就相對嚟講咧， 所以即係好似頭先 MJ 咁講咧，例如許志安同鄭秀文呢啲咁嘅事情一發生，係啦，陪我哋長大，就會覺得哇！你呢啲真係十惡不赦啊，仲衰過逃犯條例啊，咩嗰啲，即係會有啲咁嘅諗嘅。 咁我哋啲成長嗰啲歌曲點算啊？ 係啊，咁我以後點唱唯獨你是不可取代啊？即係會咁樣樣。 佢首會過去的真係我三大好歌嚟㗎，而家真係即係好似唔係好唱得咁樣，暫時。 冇關係嘅。 係之後唱得翻，唔係啲人，你而家一唱翻出嚟咧，就會有一種代入啊！啲人又係。 嚇。 咁同埋咧，我唔知道香港係咪即係太過識得逆境做人啊！香港人咧好多時即係其實本嚟咧處事咧咁樣的作風就啱嘅，就係、是、任何對面對任何事、就樂觀面對啦，講個笑話啦咁樣，就無形中令到我哋任何事咧都好似攞嚟講笑。係，即係譬如今日跌餐咁樣，咁對好多時朋友之間一定唔係即係問下你有冇事啊，有冇係啊，一定係先 死得未啊？係 啊，你個撲街真係撲街啊！係 咯，你終於撲街啦！ 一早係撲街㗎啦。 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任何好多事情，即係所以有好多年好多時候好多都會講香港係冇娛樂圈嘅，唔係冇歌壇或者冇政治嘅，大家淨係關顧娛樂圈嘅啫，因為所有嘢大家都最好最後咧都係去咗娛樂嘅焦點嗰度。就是最搶到那個焦點的，你記不記得大概2014年的時候雨傘運動啦，有幾個學生是主角樣啦，但是當時他們那個其中一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個要點呢，就不是他們如何去爭取民主的、就是講緊嘻嘻，就將嘻嘻成為一個關鍵詞，到現在大家還懂用嘻嘻這個字，就是當時發揚光大的，就竟然是在想那個周永康和岑浩輝他們兩個經常出雙入對好拍檔樣呢，就幻想他 們 幻想他們嘻嘻這樣，那即究竟我們其實究竟分不分到幾時應該娛樂，幾時是不要那麼娛樂呢？ 又或者呢，好多時咧，我哋香港人啦，即我都唔係話香港人點香港人點，我自己都係香港人，就係講緊話，喂，好多嘢咧，好中意睇，淨係睇面嗰陣啊，即例如講緊話嗱，例如頭先 MJ 講就即係將啲事情娛樂化咗佢啦，其實係一個表面化其中一個特點啦。又例如嗱，我又去翻依次咁嘅安心事件啊，我真係同一啲朋友即就依件事當傾偈咁樣傾，好認真，我真係咧，我真係話其實嗱，依家個一個二個。都話啊許志安唔啱，黃新明唔啱，咁咧，但係有冇人其實話唔定你係咪真係識佢哋啫？話唔定日日阿鄭秀文可以虐待許志安咧，係啊，即係唔知嘅喎，即係呢啲，即係又或者有冇諗一啲深層次啲嘅嘢咧？因為其實咧，我就想帶出另外一樣嘢，就係咧，我反而我會覺得有少少悲哀。我睇到呢次安心事件，我唔係為鄭秀文悲哀，我係有 為香港人悲哀， 我係突然間有彈咗一樣嘢，係會覺得啊。可能呢啲咁嘅轟動性嘅娛樂圈新聞咧，以後都越嚟越買少見少噶啦。因為我覺得鄭秀文咧都近乎係香港水尾嗰陣嘅天后啊。 嗯， 係啊，係啊，咁咧，即係所以我會覺得，哇，其實真係水尾噶咯喎，即係我真係有種咁嘅感覺走咗出嚟。其實， 咁啊，越嚟越少咁紅嘅藝人嘅 Twins 咯 ，Twins 都紅嘅。 佢啲醜聞完曬，佢仲有醜聞，佢最醜醜即係阿 Sa 嘅。都係天后，即係譬如十年後你阿 Sa 結咗婚咁，跟住阿 Sa 個老公偷食，咁我諗我一樣會咁震撼嘅。 都未達到呢件事咯。不過即係我自己睇單新聞，我睇完一次，即係到當晚啊，即係夜晚我唔記得。喺廣州出緊差，夜晚我已經覺得係有啲厭，到第二日直情係唔想再去見到咁多嘅洗版或者係咁多呢啲嘅討論，開始覺得已經好厭 啦。 但係我仲發現係喺網上面都好，或者即係我哋 CCTVB 東張西望又好， 仲追緊啊， 不停咁第二日啦，而家應該冇啦，即係當日嘅第二日啦。 仲有今日都仲有啊？ 唔係，即係少好多啦， 即係少好多。 即係點解會再去？即係始終我覺得關你差事咩，或者關我咩事啫？呢件事都我都唔想再去了解或者再聽啦。 唔會好似嗰陣時咩係咪今日睇真啲定成績追擊咁樣咧？日日喺度睇人哋爭家產，爭到未啊？爭到未啊？嗰啲咧。 同埋即係講句關我咩事啫？唔可以即係唔想再即係去糾纏喺件事。 同埋好得意咧，即係我係睇某啲論壇咧，大家知道我都中意睇下啲 discuss 啊、聯分啲咁嘅嘢啦。 即係讀啦。 係啦，咁你讀唔讀呢？見仁見智啦。咁咧，其實我會覺得有啲樣嘢係幾有趣嘅。咁當然嗰啲人改圖啊，即係嗰啲無聊嘢啲，即 係 嗰啲多嗰啲多嘅。反而咧，我見到一啲 post 咧，係反而係有啲 講緊話啊，其實咧依件事咧就話咗俾大家聽，即係話咗甚至啲後生啲啦，以前鄭秀文其實真係好紅，係啊，即係跟住就回顧翻，開始好似我頭先咁講啦，有啲話題走翻出嚟啦。啊，其實鄭秀文是不是香港最後一個天后級呢？係即係開始引申咧，我見到開始有啲咁嘅討論走出嚟，我覺得好有趣呢件事，即係一次咁嘅所謂偷食事件， 就令都有啲得著嘅， 係啦，就令到哦好多人會，咦，原來開始又再關注，即係鄭秀文都不嬲都人關注㗎啦，咁但係令到更加多人關注鄭秀文呢個人，從而導致，咦，原來以前香港娛樂圈係咁嘅喎，咦，點解我哋依家娛樂圈係咁嘅咧？ 係 啦，又或者以前個樂壇係咁，歌壇係咁，咦，跟住睇翻以前鄭秀文啲片，咦，原來佢真係，哦，原來佢啲唱片賣咁多，佢啲電影咁收得，原來依單新聞大陸人都喺度講緊，點解？點解依家我哋啲明星出咗問題，係冇大陸人講嘅咧？ 係 我記得我早個零兩個禮拜同一個二千後嘅，即係千禧 B B 啦，而家十八九歲啦，即係傾偈，即係講開話，而家聽啲咩歌啊？即係我哋成長十七八歲、十零歲都全部都係一律都係鄭秀文啦，或者係 四大天王啦， 四大天王啦，而家。我話有冇聽廣東歌啊？冇，全部聽韓國歌。 嗯， 即大部分問嘅，即一班人，八九成都係聽韓國歌。我話你識韓文嘅咩？唔識㗎。咁但係佢哋會鍾情於韓國歌。反而你而家香港叫佢，即譬如2019年或者2018年都好啊，即叫佢求其數五首十首，可能真係數唔到。即我哋嘅樂壇，變成咁樣嘅咩？原來已經係變成咁樣嘅。 我甚至咧， 係萎縮緊嘅。 呢段安心事件咧，我同我朋友講笑咁講，我話你試下，即我唔使真係草身嗰個人。黃心穎擒嗰個唔係許志安，或者唔係鄭秀文嘅老公。佢擒嗰個係周柏豪，已經爭好遠，已經個成個影響力啊，或者個話題性。 個焦點就放喺萬國明嗰度咯。唔會放喺 Sammy 啊，或者放喺周柏豪， 亦都唔會發酵得咁犀利啊。係啊，即係跟住我 都幾襯添。 係啊，我都話咯啊，你黃心穎咧，你真係咧得罪咗全香港。我想 90% 的30歲以上女性，我覺得 特別是女的是咬牙切齒，好像是她老公被人搶走了。 是女仔是特別最憎這些所謂，就是我現在暫時這樣定位黃心穎在這件事的角色裡面，就是類似一個狐狸精的角色，那些人就定位，那些人就啲女仔就特別憎呢啲角色，有啲人淨係個樣似啲狐狸精咋，都俾人憎啊！ 咁點解唔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咧？或者我哋將佢童話化或者美化咗？黃心穎係追求自己嘅真愛，去點講？去把握自己嗰、那個 你再講，我哋就俾人洗白。我哋俾人洗白，你再講 嗱，有啲電影，譬如西方海會啲電影都係咁咯。個女仔去點樣去追求自己嘅真愛？去當然唔係話無所不用其極啦，只不過佢個方法手段。可能不是那么啱，但是會有，但是看的時候大家都會認可，但是可能在黃心穎這件事件，因為在車裡面大家看不到，是因為今次是看到的，如果以前可能看不到，大家可能會覺得，他為了追求自己真愛而已，去做一些， 就是說呢，就是說我們很少，我們通常都是容易，這個都是，我想世人都是這樣的，就是我們很容易去負評一些人，就從而得到凝聚力，就幾難咧。係一件事係大家正評，跟住大家都凝聚啊！我哋公認呢個人真係好啦，咁樣好難。 嗱，回應翻我哋第一集 Jim 黃心穎嘅 Jim， 可能就係許志安細細個聽許志安嘅歌大，佢嘅 Jim 就係許志安啦。 即係佢可能就一路後聽嘅愛你，即係許志安嗰陣，一路就後睇許志安。我大個一定要嫁俾呢個男仔。 係啦，咁而家爭取，只不過爭取失敗。 咁佢哋未離婚就確係不為世俗所認可嘅。 同埋咧，有一樣嘢咧，我又即係想帶翻出我頭先嗰個 point， 就係因為嗰、那個。是鄭秀文的老公，我又係嗱，呢件事係冇發生到啊，即係有一件事冇發生到啊，我都有同我朋友講笑話，如果調翻轉，本身許志安同黃心穎係一對嘅，而鄭秀文咧係擒啊許志安嘅。 嗱，我哋唔好用我擒，我哋首先唔好話有的士呢件事。臨尾嗱，總之個結果就係話，哦，許志安同咗鄭秀文一齊，飛咗黃心穎。 係啦，咁咧，而因為鄭秀文佢依個天后級嘅地位啊，啲人咧。 會覺得，嘿，你哋邊度知道 Sammy 啊？係啊，係啊 ，Sammy 啊，依家佢啊追求翻真愛啊，佢梗係好過嗰個黃心穎啦。黃心穎成日奔妹咁，我一定係撐 Sammy 追求佢嘅真愛嘅。係啦， 我相信會係。 係啦，嗱，依個咧，第一，我覺得我想帶出嚟一樣嘢， 童話故事入邊係咁嘅。 童話第一係咪童話故事都好？我想帶出嚟個 point 就係講話，其實真係咧，第一香港人可能真係膚淺，第二就係。而嗰個阿 Sammy 嘅地位咧，即係高得係好可怕。而香港咧，我係非常之質疑，有冇可能再出到一個咁高地位、全萬民膜拜嘅一個女歌星、女偶像？ 越嚟越難啦！即係香港娛樂圈就冇以前咁。 佢之後嘅講得説得上豪華，可能都已經係謝安琪啊、楊千嬅，都已經爭好遠。 唔係嗰種受歡迎程度， 幾好級數㗎啦，已經係。 容祖兒啊、阿 sa 咁樣， 都唔係嗰種受歡迎程度。 不過話風一轉咧，我就要轉一轉去第二個即係角度啊。咁我覺得咧，香港人咧，真係即係包括自己在內嚇，講呢啲娛樂嘅嘢咧，係即係倒提啲，即係覺得哎，我哋好似好多嘢可以講喎，好多嘢可以傾喎咁樣。咁但係咧，好多即係真係值得我哋關注嘅事咧，我哋又冇咁多嘅話題，直頭有時講都覺得好辛苦啊，好沉重啊。咁包即係我都諗喺我哋有時即係懶過義正詞嚴咁樣咧，去話啲人唔應該咁樣，但係包括自己都係咁樣。咁我喺度一路喺度諗，由呢個安心事件咁樣睇，有冇啲咩辦法令到大家可以關注呢個香港發生嘅時事，都可以好似關注安心事件咁樣。 一代冇得救， 我唔係話引導黃心穎翻大陸咯， 一代真係冇得救。其實真係翻 MJ 所講。好坦白，呢一代係真係 唔知呢一代，唔知一代 新生一代，你話可能可以通過教育。去點樣去教 佢？唔係好難嘅，即係一邊係娛樂，一邊係咁正經嘅嘢啊嘛。咁梗係娛樂呢邊吸引我啦。咁所以咧，我漸漸地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原嚟咧，大概一兩年前或者甚至更耐三四年前咧，一百毛嗰陣時做嗰個方向係最好嘅，就係將政治嘅事件一啲正常大家需要關注嘅議題，就將佢娛樂化。當中唔止淨係即係就咁嘻嘻咁樣代替佢，可能係攞件事嚟講笑，或者之前紫華神做嗰樣嘢，即係攞一啲時事嚟講笑，真係帶到俾大家娛樂，而喺大家。get 完嗰個笑位之後咧，又可以帶到啲嘢走喎，咁就係我哋可能可以應該即係要嘗試嘅方向啦。咁就可能會令大家更加關注呢、這個所謂逃犯引渡條例啊呢一啲咁樣嘅嘢，可能真係要用啊八旗所講啊，會唔會引導啊心穎翻去做內地浸豬籠啊咁樣係啦。咁呢啲嘅切入點咧，先令大家啊係喎，原來件事真係關我哋事。 即係可能犧牲佢一個咧。就可以救翻成個香港。 又唔係，即係用一啲娛樂嘅嘢去包裝啦，又犧牲一個，係啦，係啦。咁啊，嚟到呢次時間差唔多，咁啊，其實我想再帶出嘅就係，喂，28號咧係呢個逃犯條例嘅一個集會遊行示威，就去用我哋嘅行動去會如果你係反對呢一個種逃犯條例嘅話啦，咁就可以呼籲去參與啦，喺呢個銅鑼灣啊，咁係呢個28號，咁啊，如果係繼續關注娛樂事業嘅。就繼續關注娛樂事業先，就係都希望大家係可以精神上去支持一下，或者譬如話，知道件咩事啊，即係知道下佢會發生，即係關注一下佢未來會發生嘅點樣嘅情況，係影響到大家，唔止係話即係茶餘飯後覺得花生係真係飯有冇得食啊，生活嘅地方有冇嗰個自由啊嗰啲嘢喺度嘅喎，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少少嘅時間去關注呢啲嘢啦。咁呢次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嘅 咯 喎。 係咯，你一講呢啲，我哋即刻冇嘢講。 係啊。咁啊，講埋呢個嗱，啲關注呢啲嘢咧，咁除咗聽我哋呢、這個即係強國生還者之外咧，就可以 like 埋我哋呢個巴打台嘅 Facebook page， 同埋呢個YouTube 嘅 channel， 咁啊有好多嘅唔同嘅時事啊、資訊啊咁樣都可以俾大家去聽下嘅。咁啊，你哋繼續去支持我哋，咁我哋先可以繼續去做多啲好嘅節目俾大家。咁呢次節目時間真係差唔多啦，好，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